生长，独自流淌。 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多年冰冻着你的关节。

别

babe. I'm going backwards, I'm asked for space. Cause space is just a word made up by someone who's afraid to get too 'Cause if I want you, I don't want you, babe. Ain't coming backwards, won't ask for space. The space was just a word made up by someone who's afraid to get too close.

光舞会，快快脆脆扫走身体的包袱，密密实实其实好想碰杯，痛痛快快过这一杯。Let's celebrate。 才想我们隔多远，当我夜幕中准备，只想让沉默的能开解。 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rockin', now come on, what? Everybody up, show me what you got.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有点暴力，有点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有一点点心里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边，怎么办如果你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还守着是否真的你，我有一点点修炼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边，怎么办如果你问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太得意，无论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炼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边，怎么办如果你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还守着是否在等你，我有一点点修炼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边，怎么办如果你问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事是不要太得意，

像是鼓掌望，月牙缺，谁在高楼寒风凛冽，街灯想的幼稚身处何方，汽笛响，回头一望不见家乡，他低眉头还紧锁吗，电话接通不说话，他还在树下散步吗，如春又该长新芽，模糊脸庞，远走他乡寻梦想，梦想却寻不回家乡。

表心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远不回眸，回不了头。